用不上。梅花五，梅花六，梅花七，哪张都行。哎呀，这帮臭大粪！ 我要活了！ 怎么我不信？臭大粪呢、啊！真他妈的臭大粪呢、啊！你瞧瞧我这把狗屎牌！ 哎呦喂啊！哎呦！ 第二局杨麻将又是方西亚赢了，为了生气了，气得把牌桌都掀翻了。 听众朋友，话剧《杨麻将》就请您收听到这里。